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电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我常常讲的 out there 就是 out， 再加个 there， 就是你们那边。很高兴见到你们那边在那里，就是也就是听的另外一端，就是我很高兴跟大家见面。For today.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that is lesson 102. 我们看102课 ,102. 当然你可以讲 102, 不过这样念起来不好听 ,102, 105, 等等。好，这样比较简单。At a coffee shop, 也就是在咖啡店。我们上次才讲到这个咖啡店，现在我们就直接再看咖啡店里面的对话，这是我设计的。Clerk 表示店员 ，David 戴维与店员之间的对话，我们看看他怎么说。Good morning,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Morning,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Black with milk. Would you like short, tall, or grande size? Tall, please. Would that be all? That reminds me. A friend of mine is coming to join me a short while later. He likes cappuccino, if I'm not mistaken. In other words, you'd like a black coffee with milk and a cappuccino. Is that right? Yes, I'd also like two pieces of cheesecake, please. No problem. Can I seat you both by the window over there? Fantastic.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Go take a seat over there, please. 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coffee and dessert. 我们看这个对话。 Good morning. 一到呢，商店来了，不管是咖啡厅呢，或者是呢服饰店呢，通常外国人会主动的给你打招呼，这个店员叫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早上好，下午好，等等 good evening, 哎呀就是晚上好。然后接着就是你要买什么吗？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人家不会讲这样的话。What do you want to buy? 这说这种话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人家通常讲是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今天我可以怎么样来帮你忙啊？或者是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可以帮你忙吗？前面加个 how 是我如何可以帮你忙啊？那更你客气，更有礼貌。好，回答的时候就 morning， 那当然也就是 good morning。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我想来一杯咖啡。当然这是一个正式的说法，因为 coffee 是不可数的。Coffee 它是一个液体的东西，液体的东西你怎么数啊？所以应该标准的说法用 a cup of coffee。 但是现在在速食店里头一切都简单，说法包括讲英文都方便，所以 I like two coffees, one milk and two teas。 我要来两杯咖啡，一杯牛奶，还有两杯茶。本来应该是这么说的 I'd like two cups of coffee, one glass of milk, and two cups of tea. 原来这个 cup 是指的是放装热的东西，所以通常老外喝咖啡都是用热的，也就是用 cup 来装。那 glass 牛奶呢，用玻璃杯来装，是 凉的 ，a glass of milk， 冰凉的牛奶 ，a glass of water， 一杯水。茶呢，通常他们是喝热茶，所以用 a cup of tea 这样子。可是你这样讲是在商店里头呢，或者在咖啡厅里头啊，那就觉得啰嗦了。所以呢，我故意先写成 morning， I'd like a cup of coffee。好，待会你也看，注意到我做了一些变化。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你咖啡，你的咖啡要怎么个弄法呀 ？How would you like? 然后放食物。你的咖啡，你的食物要怎么料理法？比如说，那个、牛排你要怎么个弄法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S-T-E-A-K, steak. 好，那么就是用 How would you like?那这个时候回答的时候呢，就是 black with milk， black coffee 就是黑咖啡，意思就是纯咖啡，但掺一点牛奶。啊， black with milk。啊，接着就说了 ，Would you like short, tall or grande size？ 你要的是小杯、中杯还是大杯呢？那我们通常用英文的时候呢 ，Would you like small, medium, or large size？ 你可能用 small, medium, large 来这样子。不过那个是指的是衣服的尺寸 ，small 就是小的，常常用 s 来代替。medium 是中号的 ，M-E-D-I-U-M, medium， 用 m 代替。L 呢是 large， 那是指的衣服鞋子的尺寸。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咖啡的杯子呢，啊，小号、中号、大号的杯子，它用 short、tall or grande 这样来代替。Tall please， 中杯的。Would that be all？ 就那么多吗？没有别的了吗？好，这时候 D。也就是呢 ，David 就讲了 ，That reminds me， 那倒让我想起来了。那 that 就是你这么一问呢、啊，那件事情 reminds me， 使我想起。remind 这个字的用法非常的棒，你使我想起我哥哥 ，You remind me of my brother， 常喜欢占我的便宜，欺负我，动不动呢就用来这个榔头。夯我的脑袋，用榔头夯那你是吓人的，那并不是榔头，指的是两个手指这样，嘣这样子敲我的脑袋，这个脑袋，哇那很痛的。好，那 Would that be all? That reminds me， 那倒让我想起来了，你让我想起我妈妈 ，You remind me of my mother， 你让我想起了我爷爷 ，You remind me of my grandpa。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remind somebody of somebody else， 啊，使某人想起另外一个人。A friend of mine 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你千万不要说 a friend of my my， 要用 mine， 就是所有格代词。这个 mine， your 加一定要加个 s， yours。你的一位朋友 ，a friend of yours， 他前面不见得用 a， 他可以用数字 ，two friends of mine， 我两位朋友 ，three friends of mine，some friends of mine， 我的一些朋友 ，a friend of mine， 或者是指示形容词 ，this friend of mine， 我的这位朋友 ，that friend of mine， 我的那位朋友 ，those friends of mine， 我的那些朋友。These friends of mine， 我的这些朋友等等。所以你可以用 a 数字 1234 一直下去，然后 some many a few some friends of mine a few friends of mine， 或者是 this friends、this friend of mine that friend of mine those friends of mine these friends of mine 等等，要把它记起来。我的一位朋友啊 is coming to join me， 待会就要来了 a short while later， while you think time, a short time later. 待会儿之后就会加入我，一起来，还跟我谈话这样子。He likes cappuccino. 也有念成 cappuccino, 啊。这是意大利话，所以两个 C, 要念成 气, 啊，这样 气, 气的音。cappuccino, 啊 ,cappuccino, 或者有念成 cappuccino。If I'm not mistaken, 这边就是 if I'm not wrong, W-R-O-N-G, 我要是没搞错的话，他喜欢喝的是 cappuccino, 卡布奇诺。In other words, 这个时候啊，店员就说了，换言之 you'd like, 不要念成 you'd like, 要念成 you'd, 停顿一下，那得要念出来是停顿 you'd like, 你想要。如果你直接念成 you like, 你喜欢了。所以 I'd like, 就是 I would like, 我想要。I'd like to go swimming, 我想要去游泳。I'd like, 不要念成 I'd like, I'd like, you'd like, 你想要，你看，我这边用了 a black coffee, 我就不会说成 a cup of black coffee, 因为比较简单。有人说语法是错的，可是现在在素食餐厅里头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说您是想来一杯黑咖啡加牛奶，还有一个呢，还有一杯 and a cappuccino, 本来要用 a cup of cappuccino, 但是 cup 就省得掉了，同时一杯 cappuccino, 对不对？ Is that right? 那样是对不对吗？ Yes, 没错。 I'd also like, 你看就是 I'd also, 就是 I'd also, I would also like, 但是念的时候 I'd also like, 要停顿一下。我也想要 two pieces of cheesecake, please, 麻烦您也请过来两片起司蛋糕。你千万不要说 I'd also like two cheesecakes, 如果你用 cheesecakes 这样说的时候，那变成 cake 是也可以当可数的名词哦，那是两个大的起司蛋糕，圆圆的大大的，哇，一人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然后是完整的蛋糕，那个很大的，那是几人份，八人份吃的，两个人一人叫一个八人份吃的，六人份吃的，那还得了。所以一小块蛋糕叫 a piece of cake, 那么一整个蛋糕 a cake, 好，这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好啦， cheesecake 就是起司蛋糕。 No problem, 没问题。 Can I seat you both? 注意到 seat, S-E-A-T, 念长音 seat, 长元音，不要念成 sit, 如果是 sit 的话是不及物动词。 Can I sit here? 后头不能放宾语的，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 Can I seat here? 那就错了，Seat 是 S-E-A-T, 所以后头一定要放宾语，安排某人坐。Can I seat you both? 我可不可以把你们两个人安排坐？坐在哪呢？ By, 就靠着 By the window over there, 靠着那边的窗户边，可以吗？ Fantastic, 太棒了。好了，那我们去了解了，那就靠窗边就可以看了很多的经过的一个 passersby, 就是过路者 ,P-A-S-S-E-R, 加个 B-Y, passersby 是一个人， passersby 是两个人啊，这样子啊，两三个人以上都叫 passersby, 这样。Fantastic, 也就等于王豆腐，就是 wonderful, 太棒了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别客气。这都是老外的对话常见到的。 Go take a seat over there please, 麻烦您请你。 Go, 记住这个动词用原形的时候命令句的形态 go 或者是 come, come and see me, 来见我，那个 and 就可以省掉，后头再放一个原形动词 come see me, go get it, 快去拿那个东西 go and get it, 所以 go 后头那个 and 就省掉。Go and take a seat over there. 到那边去找个位置坐。Take a seat 就是坐，找个位置坐。Over there 就在那边找个位置，去到那边找个位置坐。麻烦您这样子。好，新章请坐啦。Yeah. Sir, take a seat. 好 please, 就常常这样讲。什么叫做新章啊先生这样子请坐啦。好这样子就坐下来。留你什么留你要理什么头你看我呢我看你是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如果你是学生要理平头如果你是学生要理平头。如果你是这个和尚要理根头你如果你是学和尚要理光头那你看我呢我看你是补三补四的理个光头算是算了。就是理个光头算了吧这样子好吧那 go take a seat over there please I'll be right back 那个 right 是强调的副词不要它的没有关系 I'll be back 加个 right 就是立刻 I'll be immediately back 我很快就回来 with your coffee and dessert 带着你的 coffee 好以及呢包括呢甜点甜点指的也就是你的这个 cheesecake 好这是你朋友没有来所以他先给你的是单份这样子好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绘画现在从头到尾跟我这样念一下我们也一样的到时候呢会告诉你怎么样的来记绘画 Good morning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MorningI'd like a cup of coffe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Black with milk. Would you like short, tall, or grande size? Tall, please. Would that be all? That reminds me. A friend of mine is coming to join me a short while later. He likes cappuccino, if I'm not mistaken. In other words, you'd like a black coffee with milk?And a cappuccino, is that right? Yes, I'd also like two pieces of cheesecake, please. No problem. Can I seat you both by the window over there? Fantastic.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Go take a seat over there, please. 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coffee and dessert. 然后呢，我说过了，你呢就是开始慢慢念它，念的时候千千万万要记住要懂这个什么中文的意思 Good morning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这中文意思是早早上好今天我要怎么个帮你忙啊就是你要买什么啊 Morning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就这样记就慢慢念 一遍一遍的那样念念久之后呢这个中文呢跟英文呢意思就同步了这个时候呢你都用零星的时间念好到了下午的时候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一人扮演两个角色现在我眼睛是闭起来的我按照这个课文的大意我不背不死背它我就直接这样念 Good morning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Morning I want aYou know, a cup of coffee. What kind of coffee would you like?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 Well, I'd like black coffee with milk. No problem. Would that be all? Oh, that reminds me. I have a friend who's coming pretty soon. He's going to join us. We're going to chat over here.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sit here for a while. Oh, then I believe he likes cappuccino. So give me one cappuccino also. No problem. So would you like to sit over there? 你喜欢坐在那边吗?要不要坐在那边? Just by the window. Fantastic.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You're welcome. 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coffee and dessert. 类似是这样的这个对话，一遍一遍的讲，你不要死背书，照这个书的原状的话，那你就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背下来，你永远不会开口。你要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Hi, good morning. How may I help you today? Hi, hello. It's a good day, isn't it? Well, I like, you know, a cup of coffee. I think your coffee shop is pretty good. Looks fantastic. I hope that I can sit here for a while. Just give me a black coffee. No problem. Can I seat you over there by the window? That's a very good idea. Thank you very much. Oh, by the way, a friend of mine is coming pretty soon. So,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he likes cappuccino. So give me one. Give me a cup of cappuccino. No problem. By the way, what kind of dessert would you like? Cheesecake. Just give me two pieces of cheesecake.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Go and find a seat over there, and I'll ride you back with the things you want. Thank you. 你看，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对话。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啊，一遍一遍的，早上利用宁静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念文章，念这个绘画。好，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用零星的时间就把这个绘画表演出来，一遍一遍的表演。到了晚上的时候，从我嘴巴里头讲了好几百遍，这当然会流利啊，这是我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个语法的重点，请大家来看。他说 ：“Can I seat you both by the window over there? Seat 就是我可不可以安排你们两个坐在什么地方？所以 seat。”后头一定要加人做宾语的，要不然你就要用被动语态，也就是 be seated。 我们看这个例子。 As soon as I entered the room， 我怎么一进入房间之后， I seated in the armchair， 我就坐在单人沙发里头。有人把这个 armchair 把它翻成扶手椅，什么叫做扶手椅？没听过，就是单人坐的沙发。两人坐的沙发叫 sofa或者 couch， C-O-U-C-H， sofa 通常是两人坐， couch 两人坐或三人坐等等。所以呢，一般的一个单人坐的沙发叫 armchair， 特别要记住，不要看那个这个英汉字典上面翻扶手椅，这什么东西啊。好，那个时候正确的说法是 as soon as I entered the room I seated myself in the armchair，一定要放宾语。好，我们再来看 David seated in the corner reading a newspaper， 这个句子是错的，因为 seated 后头没有宾语，所以马上要变成被动语态。 David was seated in the corner， David 被安排坐在角落里头，同时在看报纸。在看报纸那个 read 因为没有连词连接，所以要变成现在分词 reading， 以后我们都会教到。要不然你就要说 David seated himself in the corner reading a newspaper。 至于第二个 sit 是不及物动词，那是坐，那是短元音叫 sit， 它的过去时以及过去分词是 sat。 sit 后头它是不能接任何宾语的，它没有被动语态，也就是不能说 he was sat there， 没有这个用法。你除非你讲 he was sitting there，在 be 动词后头要加 ing， 重复一个 t 再加 ing。 所以 David sat in the corner reading a newspaper， 或是 David was sitting in the corner reading a newspaper，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好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